八，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天气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23号夜间到25号会有明显的降水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肿瘤的早筛。很多朋友都知道肿瘤这个疾病，现在很多的这种治愈方法对于它来说都不是特别的有效，所以说对于肿瘤早发现早治疗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那肿瘤的早筛到底应该如何做？现在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来说一说，现在在健康投资领域就有一些新的项目能够帮助大家早期发现这样的肿瘤。 每年中国都有几百万新发癌症病例，国人癌症5年存活率为何远远低于国外？肿瘤早筛面临千亿级市场，但哪种早筛方法更加靠谱？今天的节目邀请嘉宾与您一同探讨。 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四 P 健康研究院的院长胡志远教授。首先呢，要欢迎胡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嗯，欢迎这个胡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大家伙的老朋友，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泽小麦，也欢迎小麦再次来到直播间。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会和二位嘉宾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肿瘤早筛的这个话题哈。先问问小麦，其实在这个健康圈，很多朋友都觉得肿瘤这样的一个事儿是一个特别难解决的问题，现在也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对于肿瘤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 对，因为是这样的，其实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嘛，我们从过去那种这个糖癌色变呢，已经发展到 OK， 我们可以把这个癌症看作是一种长期的这种慢性疾病来进行管理。那么慢性疾病的管理的一大要点就是在于你要早期的就能够发现，而且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那我们如果早期能够发现这个癌症的话，其实很多是可以治愈的。 嗯，也就是说其实癌症不再是我们原来说的那种得了癌症就和死亡挂上钩的事儿了。嗯，所以说对于癌症的这种早期筛查啊，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新科技新项目出现在了我们的身边，能够帮助我们做到癌症的早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这个胡教授他所在的这个公司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产品，能够帮助大家作为一个肿瘤的早期筛查。那胡教授是不是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对于肿瘤的早期筛查，我们并不是说早期检查或者说这个早期的排查，用了筛查这个词，是不是它面对的人群会更广？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没有这个，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体检发现肿瘤或者说确诊的时候有这种肿瘤的迹象，对于健康人群，比如说有一些高危因素的朋友，也应该纳入到这个肿瘤的早筛范围人群当中呢？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多压力比较大，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普通人也经常会担忧自己患有肿瘤。其实担忧是一个最可怕的一个风险因素。 嗯。 我们呢，这个技术呢，就是面向的就是普通的人群，尤其是可能担心自己得肿瘤的这部分人群，所以才是真正需要去排查的。 嗯，所以说这个早筛的技术已经不仅仅是针对比如说特别危险的人，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说，我们每年都要做体检。 对， 其实这个肿瘤早筛以后如果随着发展的话，是不是有一天也可以变成我们日常体检的一个项目？这样的话，不管是有没有这样的风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筛查都能够帮助我们排查一下，我们说放心。刚才这个胡教授也说了，很多的肿瘤都和我们的这种焦虑啊、担心啊这种精神因素是相关的。通过这个排查，可能能够解决很大一部分朋友这方面心理的问题了。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通过一小段录音也来了解一下胡志远教授。 胡志远教授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被聘为美国系统生物学研究所科学家和美国 FDA 免疫技术医疗诊断仪器专家委员会委员、蛋白质组国家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等。2011年由中科院海外杰出人才计划进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被聘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四 P 健康研究院院长，第十五届北京市人大代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两位嘉宾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肿瘤早筛的话题。其实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我们这个胡志远教授他所在的这个单位是北京四 P 健康研究院，也想问一问这个胡教授，四 P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可能对于 4S 店大家伙比较熟悉，这 4P 到底是什么意思？和 4S 店有相近的地方吗？ 4S 肯定就是以 S 开头的， 4P 呢肯定是以 P 开头。第一个呢就是 predictive 预见性的，第二是 preventive 预防性，第三是 personalized 个性化的，第四个呢 participatory 是参与性的。这四个英文单词开头 都是以 P 开头的。 对，它是一个新的一种医学理念，统称为叫做四 P 医学的理念。最早是由我的导师 Larry Hood 教授和时任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院士共同提出的。 嗯， 他主要强调人的主动性，提倡用现在的多组学的技术，可以真正得到很多人的这个大数据，倡导预防重于治疗，旨在通过预防健康检测和预防的干预，达到防病于未然的效果，尤其在肿瘤上面，这个就尤其的重要。 嗯， 在业内呢，四 P 医学被认为与古代中医上医治未病的理念相暗合。 嗯，上医治未病，其实这是我们中医上面，我们说好的医生在你没得病的时候就可以帮你发现一些问题， 对， 让这个病不再找上你。现在的这个四 P 医学理念其实就是把这个进一步的去我们说发展了一下。 对对，就病在腠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发现出来了，而不用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才去治疗它。 嗯，可能对于很多普通的疾病来说啊，我们现在的治疗手段可以很好的去控制它甚至治愈它，但是对于肿瘤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其实如果我们想要控制它，让它跟着我们伴随生命的话，其实就是需要去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都知道肿瘤如果发展到了中期甚至是晚期的时候， 就很难， 我们现在对这个束手无策。那对于肿瘤的这种早期筛查，胡博士，既然是四 P 健康研究院，那他们的产品到底是如何做到的？您是不是先跟大伙介绍一下，和我们普通的这种体检项目有什么区别呢？ 这就讲到了 CTC 这个概念了。它的英文名呢就是 circulating tumor cell，就是叫做循环肿瘤细胞，它就是在血里面能够存在的肿瘤细胞。当然在正常人的体内这种细胞是不存在的，只有患了恶性肿瘤的情况下，这个肿瘤有侵袭性，它才会跑到血里面去。但是这个细胞呢，因为非常少，11个血细胞当中只有个位数的这样的循环肿瘤细胞，所以捕获非常的困难。我们是用纳米的技术，我们可以在血里面能够精准的捕获这样的肿瘤细胞，从而呢，这个在早期发现肿瘤。 哦，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您公司的这个产品是通过捕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细胞的可能这种碎片，然后帮助大家发现，可能这个时候已经有肿瘤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了。 纠正一下哈，主持人，不是碎片，它是一个完整的肿瘤细胞。 哦， 啊，我们是 完整的肿瘤细胞。 是的，这就刚才讲到了，刚才我们给大家听众了一个迷惑的这个选项，就是循环肿瘤 DNA。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细胞的碎片，它的细胞放出来的核酸叫循环肿瘤 DNA。 嗯， 而我们捕获的是完整的肿瘤细胞，因此呢，这个技术它所捕获的这个信息呢是更完整的，所以它的准确率也更高。 哦，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必须我们身体当中有这种恶性肿瘤的时候才能够捕捉到这样的完整的循环肿瘤的细胞呢？ 是的，这就是我们说不能谎报军情，因为本来大家就担忧嘛，如果再谎报军情的话，那不是 更 担忧了， 更加焦虑了。对，但是我这里也有几个问题啊。那您看，您像说十亿个这个血液的细胞当中，可能才只有这么十几个甚至几十个，那我们怎么能够就保证我一定能把它抓到？这个可能我们派进去了，他抓不到也是很可能。就好像我在国内，我十亿个中国人，然后我要抓出一两个人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其实小麦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想说，如果要做这样的检查，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比如说是抽血把这血抽出来，还是说我们跟做这个血液循环一样，需要通过一 个 仪器， 整个 把我们的血液过 一遍？ 如果整个过一遍，那就太复杂了。所以我们只需要抽外周血四毫升，就跟常规的去做体检一样的， 一样， 对，只要抽小小的一管血，然后我们这款产品呢就叫做肿瘤捕手，顾名思义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用纳米的探针，就像捕手一样，可以在十亿个中国人里面呢，把这个逃犯呢精准的给他抓到。 但是像您刚才也说到了，您只需要抽四毫升的这个血，那如果万一它不在这四毫升里面，那就 万一这四毫升恰好都是健康的，怎么办？ 对，就好像我们要追的那个人在广州，但是我们 一直是在 北京，对，把北京的人群拿出来了，这个怎么？ 这是这样的，这个因为肿瘤它是有一个分布的，它这个血液既然跑到这个河里面去的话，就像一群鱼的话，它不是说只有一条鱼，它肯定还是一群鱼，所以我们是有一个概率的问题。四毫升也不是我们随机定的，这也是我们通过了很多次实验，我们能够数据确认，在这样的一个小的体积当中，我们的捕获率呢已经达到90%以上。我们的已经做了几千例的临床的数据啊，我们在这个包括在最早的一期的肿瘤，我们的检出率呢也能达到80%多。 我们什么时候去做这个检测呢？就比如说我是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了，然后我就想好我要去做一做检测，还是我每年的这个日常的这种检测中就要去呢？ 因为今天我们说这个题目是肿瘤的早筛， 对对对，它 而不是说肿瘤的早期发现， 对对对。 是这样的，我们是建议呢，对于正常人来讲呢，每年做一次体检就足够了。因为肿瘤的发生呢，它是一个其实还是一个很漫长 的 过程。一是很低概率，第二呢，即使是发生了，它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实从第一个细胞发生的突变，到真正的我们说到中晚期，实际上这里面有10年到20年的时间。 哦， 其实不像大家想象的是突然发生的，其实它是一个缓慢发生的，只是突然发现的。 那照着您的说法，是不是在我们只要第一个这个癌细胞产生的时候，我们这一款肿瘤捕手就能够把它给发现出来呢？ 当然不是啦。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我们其实身体里面将近有5000毫升的血，我们只去4毫升。如果只有一个细胞，那当然是不可能发现的。所以说，如果在血里面4毫升里面就有肿瘤细胞，那它肯定是已经经过了5-6年的生成了。它已经不会是一个细胞，它一定是已经是有千万级或者亿级的这个肿瘤细胞已经在身体里面产生了。但是呢，即使是在大家也不用太害怕，即使是有上亿个细胞，其实它的体积呢也只有绿豆大小，其实在常规的体检当中还是发现不了的。所以我们这个技术呢，就是能够在更早期的时候，只有绿豆大小的这个肿瘤细胞组织呢，我们就可以在血里面发现它已经有逃逸出来的肿瘤细胞了。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先明确一下，这个针对的人群更多的还是我们已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通过日常的体检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做吗？还是说像小麦提出的这个困惑哈，我什么样的人群就应该做？如果我身体有不舒服，这时候体检没查出问题，我也要查一下这样的这个肿瘤捕手吗？ 是这样的哈，我们现在目前阶段呢，我们是建议高危的人群，比如说有家族史，或者说有一些体检的一些指标异常的情况下，或者说有慢性炎症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去查一下， 因为这个早期发现才能够早期干预嘛。 嗯， 当然长期的目标还是针对健康人，就是做常规体检，每个人都可以去用这项技术进行检查。只是现在因为我们这项技术刚刚诞生，所以还没有在普通的医院当中还找不到我们这项服务。 嗯， 所以普通人如果查的话呢，也只能来找我们。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肿瘤捕手”或者公众号，都可以找到我们。 嗯，那刚才您提到了，现在在各家医院可能或者体检机构，我们还没有这样的面向公众的这种服务，只能通过官网或者是电话来进行预约。那如果我预约了之后，像您说的采集四毫升的血液是我自己采集好了邮寄给你们就可以，还是也有线下的门店去面向我们帮助采血？ 这个呢是可以在我们合作的这些医院可以帮助你采血，然后可以通过快递寄到我们这个检测中心。 嗯， 哦，合作的医院，现在咱们这个说说北京吧，大概合作的医院有多少，在全国是哪些城市有这样的合作医院的分布？ 目前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有合作医院啊，像北京，像我们跟协和医院，还有307医院等等，都有这个合作意向。 嗯 嗯，那我其实还是回到这款产品上，我还是有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我们大概能够在这个它绿豆大小的时候就能发现，那么它跟现在的这些这种早筛 或者 普通的对检查技术，它能够早到多久，能够提前多久？比如是两三年吗？还是半年？还是几个月这个样子？ 可以给出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数字哈，就像我们现在常规的体检，比如说我刚才讲到循环蛋白标记物。这种检测呢，它的准确性就是不是很高，我们说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就是说假阳性和假阴性都比较高，所以说它会有时候会谎报军情，但有的时候呢又不够灵敏， 漏报了。 对，另外呢，在体检当中呢，常规也用一些影像学的办法，比如说 B 超，比如说拍 X 光片，但是这种影像学的技术呢，一般它的灵敏度呢只是在厘米级别，就是十毫米的这个级别，而我们说的绿豆大小呢，就是在一个毫米级别我们就可以发现，所以它的灵敏度大大的提升了。 嗯， 大概的这个比如说发现的这个时间能早多久呢？就好像比如说我可能用影像去定位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到了中晚期，但我们这个早期能够比这个发展早几年的时间呢？ 是这样的，其实纠正大家一个观点，其实肿瘤的发现呢并不是越早越好，其实特别早呢是有点过于担心了。 嗯， 其实是要在它长到一定程度，而且有它的确是有转移的迹象的时候，这时候发现呢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所以说我们说在血里面检查呢是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因为血里面出现了肿瘤细胞，就说明这个肿瘤呢一定不是一个良性的，它一定是一个向恶性发展的肿瘤，所以这个时候发现呢，我们就可以想办法去对它进行干预了。 哦，那会不会这个您说了已经在血液当中，也就是说这个恶性肿瘤开始可能在我们全身都有可能去比如说扩散了，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现它，会不会大家担心已经开始在血液当中有了，我身上的其他这个器官可能也已经被它扩散了，会不会有点晚呢？ 是这样的哈，大家不用太害怕。朋友们可以想象，其实我们的细胞呢，它是我们想查的呢，都是一些固体肿瘤，像比如说肺癌呀、乳腺癌等等哈。它在这个平常的生活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固定的状态的。就比如说像我们平常都是在陆地上面生活的，突然把它丢到海里面，就是跑到血里面去了以后，它是无法存活的。所以 99.99% 的细胞呢，一到血里面它就死掉了。所以说，我们 是打捞的他的尸体， 就垂死的他，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可以这么理解吧。所以说，但是所以我们就是建议呢，是每年要查一次。这样的话呢，其实肿瘤细胞的这个转移呢，也并不是说它一到血里面它就会跑到别的器官能够存活下来，它其实是可能万分之一或者亿万分之一的这个坏分子它才能够特别顽强的跑到别的部位能够存活下来。 对，但这里呢就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您刚才的比喻我们理解了，就好像它是一个比如说那种噪点似的那种癌，然后它在这个器官这儿可能待不下了，人太多了，它挤到海里的，有这样的，那我们抓住了这样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是从大海里把它打捞出来的，我们怎么知道它究竟是来自于哪里？就是我们虽然知道 OK 这个人发生肿瘤了，癌变了，那我们怎么样知道这块癌到底生在哪儿？ 是 生在肺 还是 对对对对，这个是怎么样做到的呢？ 是的呀，就像我们抓一个逃犯，他如果是东北来的，他一定带东北口音啊，对吧？他是上海来的，他一定是会说上海话。所以说，不同部位的肿瘤呢，它肯定有它自己的一些特征的，它表面的蛋白呀，它携带的这个核酸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抓到它以后呢，我们还是可以审问它的，我们可以去通过对这个细胞上面的这些标记的一些检测，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来源。 那也想问问，这样的一个检查项目，我们说了能够帮助大家提早的去发现这样的一个肿瘤细胞，尤其是恶性肿瘤细胞在我们体内的这个状况。那发现了之后，对于我们的检测者来说，我既然花了钱做这样的检测，我肯定是希望它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甚至我这个疾病能够更早的干预，更早的去治好它。这个的这个性价比也跟我们说一说吧。 是这样的，为健康买单肯定是应该是无价的，对吧？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呢，其实是有价的。我们现在做一次检测呢是9800块钱，这个只要去抽一管血就可以去做这个检测。但是现在因为数量有限，还需要在我们这个预约平台上面进行预约。 那9000多块钱，这是我们需要花费的，但是获得的这个收益，比如说是9000多的更多倍吗？还是说做完这个之后，真的有朋友这种实际的案例，比如说早发现了，通过早的干预手段， 这个手术费和诊疗费， 对，甚至我们这个肿瘤早期发现了之后，我们可以控制它，甚至靶向治疗把它治好了，有这样的案例吗？ 有很多，比如说我可以给这么一个案例，有一位公司的老总呢，他就是用我们这个检测。测完了以后呢，我们发现他血里面的确发现了3个 CTC，所以我们就对他进行了一个更就是进一步的这个追踪，然后包括他的生活习惯，包括他这个细胞的刚才讲的他的细胞形态的一些检测，所以我们怀疑是他的这个胃肠道出了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建议他到三甲医院里面做了一个胃肠镜的检测，结果的确呢就发现在他的肠道里面呢有这种肠道的这个叫做不典型增生，实际上就是一种癌前病变的一种阶段，是在癌前到癌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 灰色地带。 而且呢，但是它这个还是很早期的，所以直接就是门诊手术就可以用肠镜把它这个拿掉了，随后呢进行病理检测的时候的确证明了它就是一个在向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整个的花费呢一共只花了几千块钱，而且它不用住院，当天就可以回家正常饮食。随后的一个月呢，他到我们这里进行了复查，他的血里面的 CTC 就消失了，所以仅仅花了一天的时间，他就完全解除了他对这个癌症的未来的可能3年以后发生的一个肠癌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叫癌症的这种早筛，可能这个时候还处于一个灰色地带的时候，通过这样的我们说肿瘤捕手就可以帮助大家发现。这个时候虽然有这个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癌的小细胞被我们捉住了，但是它和我们说的这个真正的癌症还是有发展的距离的。 对，还没有发生真正的癌变。 是的。 像刚才呢这个胡教授给我们举了一个生活当中确确实实的这个例子，但是您提到了这个通过 CTC 的手段发现了这样的这个细胞了之后，进行了生活方式的这种分析，然后呢观察之后判断有可能是消化系统的问题。那这个是谁来做？是医院的医生来做，还是依然是包括在我们消费者花费的这9800块钱里面，由你们公司来提供这样的后续服务？ 其实任何一个如果发现在血里面有疑似 CTC 的，我们都会非常认真的对待，我们一定会马上联系这位客户，我们会对他进行一个量身定做的进一步的分析。 那这个分析是需要继续付费，还是说包含在我们检测的这个费用当中？ 如果是说很容易分析出来的话，那是不需要额外付费的，但是如果进行需要进一步的抽血，进一步的进行很精细的分析的话，那可能就是要进一步的付费了。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二位嘉宾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肿瘤的早筛。刚才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伙介绍了这样的一个筛查的技术，叫做肿瘤捕手。那肿瘤捕手在我们的这个市场整个的实验的过程当中取得的效果如何，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也会继续邀请二位嘉宾跟大伙来说一说关于肿瘤的早筛。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Run and hide, I don't blame you for being scared, for being scared.

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天气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23号夜间到25号会有明显的降水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四 P 健康研究院院长胡志远教授，以及我们节目的资深媒体观察员泽小麦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肿瘤早筛的相关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小麦作为这个健康圈的资深媒体观察员，其实我们的节目之前也是请到了很多关于这个我们说癌症筛查，尤其是和我们的这个基因技术相挂钩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现在其实通过血液来早期发现肿瘤，好像在这样的一个健康投资圈当中是一个热门的这个说投资项目或者是创业项目。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但是我们说这个血液中到底能够这个发现的它的准确率到底是多少呢，其实确实不好说。因为包括像那个在之前就是美国那边有那种无创血检，然后可以通过一滴血然后知道你这个整个身体怎样怎样的，这个不是被证明说实际上网红公司结果并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神奇。然后包括我们国内呢也会说到说 OK 我可以用一管血那个来进行这种癌症的筛查这一块，但实际上项目呢也是在比较早期。所以我就是不管是从媒体观察的这个角度还是从一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我其实都是很担心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准确率到底有多少，像咱们这款产品有没有比如说经过什么样的认证或者经过多少的这种临床的有效实验。 我们跟北京协和医院、北大肿瘤医院等等医院呢，我们已经进行了几千例的临床实验，我们已经有一系列的科研论文已经发表，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查我们的这个论文。 基本上现在的准确率能够达到多少？ 如果在晚期肿瘤呢，我们的检出率呢是在90%多；如果是在非常早期，像一期或者一期以前呢，我们也能达到80%左右。 这个准确率还是可以的。 对，但是我还是有一点那个，比如说担心的地方，像那个我们也经常说的，像您刚才也说到，说有这种假阴性和假阳性的这种出现，那为什么我们这种技术就比另一种技术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呢？ 是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其实现在肿瘤的筛查如果用血检来讲呢，其实无外乎就查几种，一种是查蛋白质，就是我们常规体检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包含的 肿瘤标记物。 肿瘤标记物，对，刚才我也讲到了，因为一些慢性疾病呢也会导致肿瘤标记物的升高，所以它的特异性不够，灵敏度呢也不够。另外呢就是现在也讲到像这个循环肿瘤核酸，这一部分呢它是因为是细胞的碎片，细胞的碎片出来的这个结果呢也是它的信息不够完整，而我们抓到的是一个完整的肿瘤细胞的话，它更提供一个很全面的信息，而且对于这一个细胞呢我们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实际上我们抓到这个细胞以后呢，并不是说抓到了就算是，我们还要在上面进行染色进行分析，我们才能够确认它的确是一个已经变坏的一个坏分子。 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朋友可能算是我们说肿瘤的这些高危人群，您建议他有必要比如说像健康体检一样每年都进行一下这样的检查？ 比如说有一些慢性炎症，像是慢性肝炎啊、慢性胃炎啊，这些都是癌前的病变或者是一种癌的一种高风险因素。还有呢就是工作压力特别大，比如说长期暴露在一些放射线，比如说一些经常在飞行，这个其实在高空当中呢容易受到一些辐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生活不规律， 那个经常熬夜这样的人群呢，可能都是一些患癌的一些高风险因素。 嗯， 对，我听您这一说，感觉把所有的人 大部分人都应该纳入其中了。 那就说明我们现在的压力太大了，每个人的这个生活都不够健康。 对，就是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那比如说在年龄上有没有这样？因为我之前曾经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只要我们人类活得足够的久，那么癌呢是随着这个人体的衰老一定会出现的。那只要我们比如说活到120或者是130的话，可能最终都会死于癌症，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是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肿瘤呢，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是我们自身产生的一个随之而来的一个内生的这样的一个细胞。 嗯， 所以说如果活得足够长呢，每个人都会死于肿瘤。实际上像在日本这样的高长寿的这个国家呢，1/3的人群呢都死于肿瘤。中国现在也其实这个数字呢也差不多。 国外的话有没有说跟咱们这款产品类似的这样的早筛的技术和产品呢？ 其实对于防癌来讲呢，日本咱们这个邻居呢其实的确是比咱们做的要好很多。在中国呢发现的情况下呢80%都是中晚期的肿瘤，而在日本呢其实没有这么高的比例，所以5年生存率呢中国现在实际上是比发达国家的还是要差很多的啊。现在的我们的5年生存率呢落后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这个老百姓对于早筛的这个观念呢还是比较淡薄，对于很多防癌的知识呢还是比较缺乏的，所以我们现在才是应该大力的去宣传，真的是需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而不是当鸵鸟说我就宁愿不知道，要得了也就算了。其实每个人得到的噩耗那一天呢都不会算了的。 所以说这种早发现很关键，但是刚才你也证实了邹小麦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我们活得足够久的话，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癌症的这种风险。那如果我年纪现在已经很大了，我还筛查它有什么意义呢？我即便筛查出来了，可能我预防了这样的一个肿瘤，还有其他的肿瘤会在我未来的日子当中找上我，我还筛查它干嘛呀？花这个钱。 对， 所以从卫生经济学角度来讲呢，我们建议是40岁以上它的肿瘤就开始那个曲线就开始陡升 啊。 所以40岁以下的人群呢，其实我们如果不是有特殊的家庭病史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去筛查的。 嗯， 40岁朝上一直到70岁，我觉得这个年龄段呢是比较适合做筛查的。其实70岁以上尤其80岁以上的，即使得了肿瘤呢，它的发展也是非常缓慢的。这种情况下呢，也其实也没有必要去筛查了，也没有必要给自己陡增烦恼。其实大瘤生存现在也是我们医学界常说的一个话题。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大瘤生存，而且说其实癌症没有大家伙想象当中的发展的那么快哈。但是我们经常能够在这种新闻报道，甚至有些朋友会亲身经历，说家里的人查出肿瘤的那一天到真正离开我们，可能就是半年甚至几个月都有可能去发生。大家说这不是发展的足够快才有这样的风险吗？ 嗯，还是因为发现的比较晚。 太晚了吗？ 对，是发现的太晚了。因为我刚才讲到了常规的体检呢是在10毫米，也就是1厘米以上才能发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里面的癌细胞呢已经在11个以上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想它的倍增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在这10年的时间当中，其实从一个细胞到11个细胞，它这个当中积累的这个突变是越来越多的。而这个细胞突变的积累的越多，也大家也可以理解它的这种恶性的程度就越高，它的 几何倍的增长。 是的。 对，接着刚才曹宇的问题，我还想问您，像您刚才说到我们跟日本这个5年生存率差很多，那这个5年生存率应该是怎么算呢？是从我发现癌症那一刻开始算呢？还是说从我比如说通过了什么手术或者是治疗的方法之后的那一刻开始算呢？ 5年生存率一般是指发现的时候就算。 那这样的话当然是发现的越早，那几年的生存率就越早了。那我们可能很多人其实是带着癌在生存，只不过自己不知道而已。 是的。所以说5年生存率呢还有一个概念，为什么是一定是5年生存率而不是6年生存率呢？实际上是经过统计的分析，癌症的这个复发呢一般在3年到5年这个时间呢是最高的。如果说5年以后呢，其实这个肿瘤如果没有复发的话呢，一般也就不会复发了。 也就是说在5年之后其他地方再长的这个肿瘤也和原来治疗的这肿瘤没什么关系了。 哎，对的，是这个意思。 也可能是你其他不正常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其他的这种基因发生了突变所导致的。 那您就是运气太不好了。 对啊。 好， 那说到这个运气不好的事儿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由于这个家族病史，先天我们可能这个 DNA 存在这种突变的这种风险就要高于异常人。那也想问问，这样的肿瘤早筛技术有没有可能，比如说通过脐带血或者这样的方式，帮助这些有家族遗传病史的朋友更早的去发现，这样的话他可能对于以后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些危险因素他可以更好的去避免。 是的，您说的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实际上如果有家族史呢，实际上是建议去在基因上层面上面去做一些检查的。其实也不需要脐带血，其实只要一些头发或者是只要口腔黏膜，甚至留一些唾液就可以去测这个我们的遗传的这些 DNA 了。这个技术其实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如果查出来在基因当中有一些真正突变的位点，或者是一些非常高风险的一些基因的话，那这些人群的话，我们建议实际上半年就要做一次 CTC 的检查的，因为他们的这个发病的这个风险度是非常高的。但是这样的人群实际上在整个人群当中呢，还是很少的， 比例非常小， 比例非常小的。 但是这样的这种我们说针对这种遗传方面的这种检查，和我们今天说的我们说肿瘤捕手，这不是一回事儿了。 对，是两码事。 肿瘤捕手不能够帮助大家比如说提早的去发现我们基因当中的这部分缺陷，可能需要其他的这个检查手段。现在对于肿瘤这个早筛在投资市场上非常的火热，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小麦给我们盘点一下或者说一说吧，像您观察到的现在我们市面上的这种投资创业类的项目聚焦于肿瘤的这种早期筛查，不管是像胡教授提到的这种 CTC 的技术，还是通过比如说这种基因先天的这种分析技术达成的，市面上现在是不是非常火热的一个聚焦点？ 对对，其实像那个胡博士说到的，他们的这款技术呢，其实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叫做液体活检的技术嘛。那液体活检的这个技术在2017年的时候也是被这个科学美国人士列为了是2017年的全球十大新兴技术。这个液体活检呢，它其实就主要就是说通过咱们的这个血液啊，或者是比如说尿液，或者是唾液，甚至胸腔积液等等脑积液这样的一些液体，我们就可以对癌症这样的一些疾病呢做出一些分析诊断。那说到的这个液体活检的这种主要的这种检测手段呢，其实也是刚才那个胡教授的题目中提到的那几种，比如说 CTC， 那我们是通过这个循环这个肿瘤细胞，血液中的循环肿瘤细胞，或者是呢这个循环肿瘤的 DNA， 然后呢或者呢是那个循环的 RNA， 应该就是蛋白那个 标记物 那一块。 对所以呢我们的现在的技术主要是集中在对这几个方面就进行一些挖掘，但是当然这些技术它也是有利弊。对对，各有利弊。像有一些，就像刚才其实胡教授已经说的比较多了，然后像那个CTC 呢，它可能这个准确性是更高一些，但是它的技术门槛也相对更高一些。那像这个比如说那个外泌体这一块呢，它可能比较的无创。但是它的一个是准确性，而且它的一个这种特异性可能也是就是稍微有一些欠缺。但是当然如果说价格上呢可能会相对的更便宜一些。 那也想问一问这个胡教授，为什么当时创业的时候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以 CTC 作为技术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检查项目？小麦刚才介绍了这么多，有一些甚至入门的门槛更低，然后呢对于患者来说更加无创，其实这种大家伙的接受程度来说可能会更高一些，为什么您反而选择了一个其实是门槛相对高的一个项目作为自己的创业点呢？ 这就要讲到创业的一个问题了哈。创业的话，其实我们要讲到一个技术的护城河。如果技术的护城河不是足够宽的话，其实很容易被人仿冒。 技术壁垒不够高。 对，是的。另外，选择 CTC 呢，也是刚才小麦也讲到液体活检，其实液体活检第一个出来的技术就是 CTC 技术。CTC 技术呢它出来的最早，所以呢也是最成熟。真正作为早筛来讲呢，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更加成熟的技术。像刚才讲到的外泌体这个技术呢，即使是在美国它也没有真正进入到临床阶段，它还在属于一个科研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像现在这个 CTC 技术，也想问问，比如说在国内我们通过这种食药监的批准了吗？拿到批号了吗？ 我们已经有这个 FDA 认证的 GMP 的车间，我们已经拿到了 FDA 的， 就是美国食药监， 是中国的 FDA、 CFDA 的这个注册证，我们已经拿到了两张，所以我们是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实验室里对外进行检测的。 等于说经过相关部门的这种批准了。 享受的这个我们说预约的途径，您刚才提到是通过官网或者是电话预约，然后去线下的这个医院进行抽血，那也想说通过快递的配送方式，这中间会不会比如说有这种感染或者说这种风险存在呢？ 我们有非常严格的一个采血流程和一个运输的流程。客户呢是用我们这种专业的采血管，它是一个密闭的采血管，里面有我们特殊的细胞保护液，所以在室温72小时之内只要到达我们的实验室就是没有问题的。 那咱们的这个报告大概要多长时间能出来？ 报告要一周时间能够到达客户的手中。 那大概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解释？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报告，比如说像 都是一堆数字啊， 对对， 一些表格， 对对对， 我们不认识它。 对对对，这个是会这样的吗？还是 大家会拿到一本长达几十页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当然其实前面呢是数字，后面呢都是解读。如果大家实在看不懂的话呢，也还可以打我们的400的热线电话，我们有专业的人士可以进行解读。 那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几十页的报告当中包含了大概哪些项目呢？ 对对，大概会有哪些内容？ 对这个项目的原理性的介绍， CTC 是什么， CTC 是怎么捕获出来的，然后我们怎么样对它进行鉴定，它的每一个不同的数字代表什么意义，然后我们怎么样对它进行一个后续的干预，包括说如果说我们发现它的确是一个比较晚期早期的这种微创手术不能治疗的话，我们甚至还可以包括提供一些三甲医院的对接服务等等等等。目前这个产品呢还没有进入医保，非常可惜。但是相信不远的将来呢，国家一旦认可了这个产品对于这个社会的这个贡献度的话呢，我想它一定会进入医保的。而且这个价钱大家当时主持人也有一些顾虑，所以觉得稍微有点偏贵，实际上也是因为目前这个项目呢也还刚刚开始，它还没有真正的量产，其实在量产以后呢它的价钱呢也会慢慢的往下走的。 所以说现在将近10000块钱的这个价格只是目前的价格，随着不断的发展的话，我们说这种规模化聚集化效应呈现的话，这个价格可能会进一步的下探。 对，那像现在咱们跟商保有没有一些合作？那比如说我 高端的医疗保险， 对对，高端的医疗保险，或者是比如说我使用了咱们的产品，哎，你告诉我没事儿，结果我半年内发现那个一体检，我发现我可能哪里已经生了这个癌症了，那这一块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这种？ 我们这跟一些保险公司呢正在探讨这方面的合作。像我们的投资人，因为这是投资家嘛，其实我们的在天使阶段投资人呢就是平安保险公司。他已经深刻的意识到就是我们这一款产品跟保险是有密切的相关性的。 所以说也可能会有一些商业保险的这种介入哈。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有第三方的公司来帮助我们去衡量或者说平衡。 对，那现在咱们这个是已经到了第几轮了？你刚才说是天使轮。 我们现在正在做 A 轮的融资。 好，那也想问问您，咱们的这个融资规模大概是多少？ 我们这轮的规模呢差不多1亿人民币的一个融资规模。 融资规模，其实我们做客直播间很多健康类的这个投资企业，我们都会发现它的这个融资额度是比较大的。 对， 甚至有很多这个投资人说，如果您一旦选择了投这个健康领域，往往回本是比较慢的。是这样吗？ 是的，如果是做药类的呢是比较慢的，因为一个药物从开始发现到真正获批的话可能中间要经历10年的时间。像我们做体外诊断这个方向呢会稍微少一点，可能但是也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投资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久的哈。那接下来继续帮很多听众朋友想问问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像现在这样的这个早筛项目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吗？还是根据不同的，比如说有没有这种家族病史，有没有一种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每个人会有这种个性化的定制？ 是有一些个性化定制的可能的，比如说不同的来源的肿瘤，我们会给它有一些不同的方法去进行筛查。 你可以具体的讲一讲吗？有没有这方面的案例？ 比如说像这个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肺癌，肺癌也是全球最高发的这种肿瘤。实际上肺癌它的表面标记物呢跟比如说跟肝癌跟乳腺癌它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特意定制一款专门针对肺癌筛查的这样的一款项目，它的灵敏度呢就会比普通的就是十几种癌都来能检测的这种呢就会更加灵敏，当然它的价钱也会更高。 哦，就是反而是这种那个定向的比这种综合的那个价钱要高吗？ 对，因为是定制的嘛。 嗯，那对于可能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我这得算一笔经济账哈、 嗯。 你原来这种套餐可以给我筛查十种， 对， 现在这种我花更多钱才能给我筛查一种、 嗯， 是不是我一定要有一些指征，我才有必要花更多的钱享受这种更聚焦的服务？ 是的，我觉得其实癌症筛查呢，大家也不要就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上面去了。其实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保护性就可以了，因为任何一种筛查方式呢，它都是有一定的准确性 的， 对的、 嗯。 其实我们还是应该正常的生活，只是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然后每年定期去做体检就可以了。 嗯，那出现了哪些指征，可能我们就需要这种更加精准的，像您说的个性化定制的这种早筛方案。 比如说在体检的时候，比如说用现在非常灵敏的 CT 技术、 嗯、 我们如果在肺部发现了结节，也就是阴影的时候、 啊、 但是现在的这种 CT 呢，它是很难判读这个结节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需要非常定制的这种肺癌的这种检测，去确定它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因为这个是良性的话，实际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 如果是恶性的，那肯定是要及早的去开始进行干预了。 对、啊、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如果我都已经能够在体检上看到这个结节了，那我就其实也没有必要选择咱们这款产品了。那我直接去医院的正常的那种， 比如说做一些活检 啊什么的， 对，我就可以去做活检了。我 小麦，你可能把这个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实际上，活检呢、 嗯、 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在胸部的活检， 嗯、 它是跟做一个手术呢也没有什么两样了。 嗯。 但是呢，你要想到，如果也有人说，我看到了肺部的小结节，我不管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我都把它拿掉了，不 就 行 了 吗？ 对啊，对啊。 可是你要知道，有些部位是非常不好切的，你愿意损失掉半个肺吗？你要损失了半个肺、 嗯、 肺叶的话，对你的生活是有巨大的影响的。 嗯。 那说到这个小结节，其实我们这个健康加油站节目也会经常请到比如说北京各大三甲医院的这种医生来做客、 嗯、 很多医生都告诉我们说，小结节一旦发现了，大家不用特别过于紧张，因为大部分的小结节都是良性的。 是的， 只有当它的体积达到、嗯、比如说多少以上，这个时候呢，专家才会帮你进一步比如说去看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嗯、 那如果比较小的结节，我还有必要花价钱，这个大价钱享受咱们这个服务去进行早筛吗？我直接等它稍微长大一点再去做医院这种传统的金标准的确诊不就可以了吗？ 嗯， 是的，现在的金标准是这样的，如果发现小结节呢，医生会说密切观察。 嗯， 如果它生长非常迅速的话，建议你再去进行一些干预措施。 嗯， 但是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知道自己有小结节，他可能不愿意等，他可能今天知道了，今天晚上就睡不着了。 嗯， 所以如果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呢，他肯定想知道我到底有这个小结节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有这样的技术呢，我觉得那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根据自己的这个感受， 健康焦虑程度， 对，是的，自己的这个是不是足够强壮，去个性化的去定制自己的一个，所以我们这叫做参与性，就是每个人其实是自己健康的主宰。 嗯，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为健康医疗的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也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的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Shuffle the deck and start over. It should be just like driving in your car. Get lost in your navigation system, get you closer. But there ain't no handbook. You're on your own. Got no instructions when it comes to love. 'Cause once you do something, can't be undone. Wish I could take back letting you go. If I knew then, but I know now, I wouldn't have said.So I would treat you the best, baby, if I knew that. What I know now, what I know now, what I know now, what I know now, what I know now, what I know now.

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天气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23号夜间到25号会有明显的降水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今天是周日，对吧？周日已经是那种休闲的慢节奏。 对， 那比如说在旅行的道路上哈，哪一个方面的主题，道道你会想到非常的闲适慢慢的感觉？ 那肯定跟海岛有关系啊， 待着，对不对 啊？待着， 享受阳光啊，这种还有这海水呀的包裹啊， 哎呀，简直是太棒了，这种感觉。 有一件事情，如果你到海边的话，如果你真的是比较了解这样一个部分的话，你会觉得海洋更加的神秘及有趣。 那就是深入海底3000米，的1%。 哎，你那个表还挺深呀，亲爱的。 啊，对， 是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旅行的超级达人，也是非常棒的我们的嘉宾哈。 是的， 小雨，欢迎。 欢迎小雨，大家好，又见面啦。 你看小雨怎么样？ 真的是非常的热情，每次小雨一来都充满了阳光。 问一下小雨，你是一个喜欢海的姑娘吗？ 啊，我特别喜欢海。 为什么？就你总有一些原因和理由吧。 首先我是一个北方人。 北方姑娘。 就北方人很少见到海，所以就是看见海就会很激动。所以然后在海岛待着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应该所有姑娘都喜欢吧。 哎，说到所有姑娘都喜欢，现在我们的路边就有两个姑娘，一个是我道道，一个是小雨。不妨说说这个在海岛的一些自己觉得特别舒服的一个点。有请小雨。 我特别喜欢在海岛待着。然后以前去了好多地方，就是纯普通的旅游嘛。然后就是纯待着，在海滩上晒太阳，然后喝个什么那个下午茶果汁啊，然后吃个水果呀，这种感觉。然后但是后来我有一次机缘巧合接触到了潜水这个运动，然后就是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了。 之前也都不干了，水也不喝了。 对，水也不喝 了，饭也不吃了。我跟你讲，就在水里待着喝海水。 哎，真的是真的就是那样子的。真的是与鲨鱼共舞， 很开心的。 对，就是之前觉得在海滩上待着就已经很幸福了。 对啊， 然后后来就变成我想去静静，我去水里待着，我不想上来。 其实这种你讲在海面上是平面的感觉。 对， 虽然很漂亮很五彩斑斓，但是到水下的时候是3D 的感觉。 那是不一样的，好吗？ 身边的能知道的也不知道的各种鱼类围绕着你的时候， 对， 很漂亮的， 真的是。 道道，你还有话说吗？ 我没有什么话说了，我觉得小雨说的基本上就是我想说的。 你没有， 唯一的区别是我没有下过水， 你看， 对，我没有去潜水过。 对啊，道道和我都是没有那种，比如说深潜资格证书的人。 对， 浮潜我们是可以去感受的，对不对？ 但是我们同样喝过海水。 是啊，海水是咸的吗？ 然后齁死了， 对吧？那比如说就有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收音机前各位朋友，如果想要去取得一个比如说证书，真的要去深多少多少米的这样一个区间潜水的话，有没有一些准备，精神上的、体力上的、物质上的，有吗？ 都会要有一点。首先就是你学潜水，最其实学潜水这个东西就像你去学开车一样，很常非常非常的常见。它其实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是休闲潜水，它就是其实很休闲的，它是一种旅游的方式。其实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什么特别危险、特别专业的运动，它只是学了这个东西，我们多了一种旅游的方式。 对，就是享受海水、海洋的一个另外一个感觉， 带给你的奇妙。 对， 所以最开始就不要心理定位，觉得我去学这个就会很危险或者怎么样，就不要给自己心里很大的压力。所以就算是不会游泳的人，其实也是可以学潜水 的。是的，我们接触过很多的朋友，那个潜水证、深潜证的朋友，说我不会游泳啊，但是我会潜水。 是的， 好奇怪。 所以学潜水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要把它看得很复杂。 道道，不用那么担心。 是，我还是可以下去的。 是 下去，对，没问题的。拿脚踩住头。 哎，其实我们之前了解过，我们介绍过那个另外一个小雨，是一个男生，你还记得吗？ 对对对， 潜水教练。他说一开始的时候，他会比如说，如果没有海洋资源的话，但是我就要需要潜水，我下站就要去潜水了，但必须有资格证，我可以在游泳池完成一些些的简单的一些感受，是吗？ 对的。现在北京这边也是有很多地方可以直接学的，可以先去体验一下。 是的， 只要是他的泳，就算是泳池，它没有很深，大概3米左右、2米左右，其实你就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就是整个人在水里的感觉， 水里就是 感觉。 首先就是先体验你脑袋被水没过之后的感觉。 对 对， 哎，你有没有感受过到，就是脑袋被水没过？ 有啊。对，我不会游泳吗？直接沉下去的时候。都是这种感觉。 是的，哎，我就问一下这种有胆怯的朋友哈，就在你那个脑袋真的是被水没过之后，你是惊慌的，肯定是惊慌的， 肯定是惊慌的， 对吧？ 然后身体其实就僵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要是没有氧气瓶的话，就人会很想往上挣扎嘛。但是你一旦不会游泳，身体紧的话，越挣扎越往下沉。 是有这样的感觉， 是有这样的感觉。 别紧张， 对，别紧张。 其实水是有浮力的， 对， 然后 你就浮起来了。 对，体重啊， 体重越大，浮力越大。 对呀。就是嘛，所以他下沉的快。 我在。 是。 对， 欢乐嘛。 对。 那比如说，像就是男生和女生潜水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要求？比如说年龄段啊，入水经验。您刚才不会游泳也可以潜水。 对。 那这就没有什么硬性的指标哈。 对，没有。其实潜水如果说是取得资格证书的其实从8岁以上就可以学。 8岁以上。 对，8岁的时候就可以学一个叫泡泡小勇士。就是现在也很流行，是在国外很流行，是亲子潜水，就是妈妈或者爸爸一家人带一个小朋友，然后一起去海底旅行。 好有意义啊。 对，特别特别有爱。 哎呦。 哇，我想这一儿在你的荷塘。 我想的是那小孩就不想下来的，害怕呀，绑着就下来了。好些。 可爸爸的。 我记得我学游泳那一瞬间，就是我爸爸帮一脚踹在泳池里去了。 我也是。 对，就是因为我害怕，当时小孩都害怕水。一呛着怎么办呢？ 对， 然后我呛了4、5次，我自己就会游了。 我呛了4、5次，我还是不会游。我爸一拉着我，还是沉。 你是盲目了吧？ 我跟你说， 我也是 漏水了。 我也是被生扔进水池，然后自己就后来扑腾扑腾就会了。 是的， 对。你们这些水性好的啊， 水性好的、啊。当然说到潜水，有潜水的工具、潜水的教练、潜水的一些规则和方式和方法。当然我了解，其实我也特别喜欢浮潜，但只是仅限于浮潜，没有太深。 对，我也很喜欢浮潜。 我呀，就是水性还可以，就是我能从泳池的那头憋口气扎到那头，没有问题。 那好厉害。 也就25米嘛，有没有太远嘛？50米有点太远了，最远是32米。 那 那已经很好了。 对啊，但是是不是需要一些气息的练习呢？有吗？ 这个在你之后潜水的过程中会有，但是不是让你憋气。其实气息的练习就是最后是保证你在水里能掌握好一个浮力，就不会上下浮动太多，就相当于就是你练车，就学完考完驾照之后，你要不断的去练习车技 上路。 对，就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自如的在海里游，因为在海底它不仅是只是一个海水 憋气的过程。 对，还不能憋气， 不能憋气。 我们这个潜水是不能憋气的，你得呼吸， 是 要呼吸。我们是有氧气瓶，为什么不去呼吸呢？ 对， 这个你就不怕了。 对，因为在海里它不仅是只有海水，它还有珊瑚，有礁石。 对， 如果你控制不好你自己的一个浮力，你可能就会到处乱转。 真的是 对， 到处乱转。 所以对，练习呼吸的方法是，其实就是练习好你在海底行驶的一个技术。 对，自由的 呼吸，开车是一样的， 合理的安排哈。是因为刚刚我忽略掉了，真的是深潜的时候到了，它就有氧气瓶背着， 对 吧？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得呼吸， 是的，是的， 对，只是你要改一下这个呼吸的习惯，就不能用鼻子，只能用嘴了 啊。这个是肯定首先要改的， 对， 然后鼻子是肯定不能呼气的， 是的， 用嘴呼气就是也是要有一定的节奏，就是以这个节奏来控制你的一个在行驶过程中的一个线路。 对对对，是的，像四二拍的呀，44拍的，43拍的都得有。 是的，那个氧气瓶就是油。 对，是的，对，泵啊，那个嘴就是泵。 是的， 对对对。当然夏天了，很多的朋友喜欢跟海水亲密接触，不管是惧怕海水，还是喜欢海水，还是水性好的朋友哈。那全世界有很多真的适合浮潜的地方。 对啊， 刚刚 潜水圣地，光东南亚就多少？ 刚刚问了一下小雨，小雨非常轻描淡写说东南亚基本全潜过了。 真的就是去过没去过的都已经是在他这儿平摊。 是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潜水，比如有深水区、中水区、浅水区，潜是深潜那个潜啊。比如我们在掌握这个资格证书之后呢，它是有那个界限，最深可以潜到多少米有吗？ 像我们休闲潜水一般最高的级别也就是学到 AOW，其实就两个级别，一个是 OW，然后一个是 AOW，他们两个的区别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个米数的限制。像 OW 它是可以带你去最深到18米的地方。 18米我觉得已经很深了。 但是 超深的。 但是我跟你讲，你学完之后你现在一听这个海最深30米到沙地到底。到现在想啊好浅呀。 真的。 真的吗？ 真的真的。然后 AOW 其实最深是可以带你去到30米的地方。 30米的地方。但是呢这一片海域它的就是整体的深度是不是要更深，或者说 不一定，有的时候它最深也就可能到30米，然后有的地方它是可能会深不见底，就可能有白 突然有一个大洞就下去了。 对， 哎呦好害怕呀。 但是你可以不就是要这个时候就要控制好自己的气息。如果说教练直接就是带你到20-30米的时候，如果你自己控制不好，你看不见那个底，那可能就会掉到40米或者再深一点的地方 会掉。 对，所以 一脚踏空嘛，砰就下去了。 所以这个都是要控制，就是呼吸来控制这个深度。 对，如果这个时候再一惊讶说啊， 对，就一错一个慌张一乱， 呼吸器掉了。怎么办？ 这个其实都是课程，都 是的， 是 的。这个到时候你还是要紧跟教练好好学习一下哈。 你刚才说的一个 AW， 一个 AOW， 一个 OW， 对吧？这两个是有级别的高低不同的。 对，这是有一个，其实从最浅层意义看来，就是一个深浅米数的一个限制。其实现在看来就是一个这样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区别。然后其实 OW 和 AOW 不一定说我一个 OW 就比 AOW 要好， 是 因为老司机不一定他去往更高的 层次 讲， 对， 没准 娴熟， 对他娴熟可能只是考了一个我就喜欢在18米以上的地方玩，就这个没有什么，就是哪个级别更高一些，只是你的兴趣点不一样，可能更深一点，你可以看到更多的海洋生物。 对啊，河豚怎么了？哎呀，我妮从小怕水，这个只去过海滨浴场几次。 是 我妮，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 是带着毛巾去洗澡的吧？ 啊，那个时候限制。然后，就想问一下啊，就是哪这个年龄，50到60的区间，可不可以从事潜水这个行业？不是行业这个活动 啊，其实是可以的。如果说你身体没有什么重大的疾病，比如说心脏病 之类的，就是头发有点少，没有事 啊，那没事没事， 那应该是没事的。如果就是身体都很硬朗、都很结实的话，其实是可以学的。我听说曾经在看，就是有，因为也认识很多潜水教练嘛，他们发的朋友圈里曾经是有教过差不多50-60的， 对的， 就是刚刚退休，对叔叔阿姨们去学，其实现在也还挺流行。我认识的有些朋友就是、都是来问我潜水问题的，有好多都是，哎呀，我那个小伙伴找不到，我要拉着我妈去学潜水。就好，现在还挺 真实 的。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有这个想法的。 那个叔叔阿姨在入水的一瞬间在想啊，你的 闺女 啊，你的孩子养你一辈子，关东谁的去？ 闺女啊，妈不下去了，妈就在这等。 其实现在叔叔阿姨都挺潮 的， 都挺潮的，他们有的跳伞。有的去潜水， 跳伞了，我的天！ 我跟你说，就是爸爸妈妈50-60岁，就像周驼这样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可能是在入水之前他是非常非常的抗拒，但是一旦入水的那一瞬间，他看到了，就哎，完全 一个世界了， 瞬间180度大转变， 是的，再也不敢下去，连水都去了，去哪儿？北戴河、漳河的省都不去啊，他城市都不去了啊，反差像很大的， 对 吧？ 对 的。刚刚那个小雨一直在说一个休闲潜水，是吧？ 对。 休闲潜水跟自由潜水是一个类型吗？ 自由潜水它是不背气瓶的。 对，我觉得这个很神奇，太厉害。 对，这个就其实这个也是有要需要去系统学习，需要考证，然后它是也跟休闲潜水是有一个一样的一个什么米数和级别的区分。这样就是在我看来啊，就是自由潜水其实它除了挑战自己身体的一个极限以外，它还拍照比较好看。 是的， 对，相对于休闲潜水，你背着好多气瓶，然后穿着装备拍照， 其实完全拍不出来。 对，其实拍完了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谁。 对对 对， 所以自由潜水好处就是你拍照的时候就自己可以美美哒。 自由啊，对。 小雨自由潜水过 可以吗？ 我其实没有专业学过，但是我可以扎猛子。 扎到多深呢？ 但是也就5-6米吧，其实这样的话， 这样5-6米， 5-6米已经很深了。 对，就是拍照比较好，就已经足够拍照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可能你觉得自由潜啊，对我太难了，可能第一就是太难了，我觉得我学不了。但是现在有一种，那个也是跟潜水相接近的，就是美人鱼。 咦， 就是把你的腿穿个东西吗？ 对，也是穿个东西，它其实也是自由潜的一个小的分支出来的，就是相对于更多的人，大众更能接受，因为自由潜它可能太难了。 对 对，然后 美人鱼是怎么玩的呢？ 美人鱼其实跟自由潜差不多，它会教你一些像美人鱼一样的游泳的姿势， 这种的是吧？ 对对，就是像 鱼儿一 样， 对，上下穿梭。 然后你会到最后，你会穿着美丽的鱼尾巴，然后在海里游，那样拍照是非常美丽的。但是它没有特别深的米数限制。其实足够拍照的米数，你能像美人鱼一样。动作优美的游出来，然后拍到你的照片就很好了。 我曾经在水族馆看到工作人员穿着那个美人鱼的、 我以为你在水族馆看到真的美人鱼 装束啊，就跟那些鱼儿一起上下的这样很漂亮， 对，很漂亮， 还有音乐，对 对，其实这个好多姑娘也特别喜欢，其实 好看啊。 美人鱼是男的 哦， 美人鱼其实像波塞冬。 是 的，波塞冬是 男生。有没有你看到真的穿着那个美琪在？ 有啊！ 你是不是想起周星驰那电影？从那个浴池里出来，老弟啊！ 对， 其实 我跟你讲，没有门槛啊，没有门槛。 其实男生扮美人鱼也挺美的， 是吧？ 谁说美人鱼就一定是美的？ 啊，对， 就是 人鱼。 人鱼，人家那个种族叫人鱼，长得好看的叫美人鱼， 哦、 长得不好看 人鱼。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开玩笑啊，就是我们觉得在大海里自由的这种游来游去，跟鱼儿一样，我就是很多人的向往。 嗯， 而且夏天的时候很炎热， 嗯， 你要真在水下的话，紫外线还照不到你的身体呢，对不 对？ 对，你还有一个一定的阻挡呢。 其实这个一定要说的， 是不是？ 潜水是不会被晒黑的，晒灰的时候都是、 哦、晒灰的时候， 晒黑的时候都是你上了岸之后。 对， 嗯， 这一点很重要， 然后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事情。 对，然后还有就是 不上来的， 就是防晒霜的这个问题。 对，涂了有用吗、嗯？ 其实没有用。 你看看， 嗯，其实而且。 防晒霜在厂商，你这么真是你们这是。 我觉得我 愤然愤然而起，你说什么？ 哎、其实，因为像我们现在买到的好多防晒霜，很多 一百 啊， 一百倍， 包括像很多现在网红的防晒霜， 这么厚， 其实 这 么 厚，你是胖了吗？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是涂完了越那个防晒值其实越高的，据我所知好像是对皮肤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损害。 我觉得它很厚， 肯定是有 毛孔都给挡住了。 对，它不是厚，但它肯定是里面的一些化 学 物质会对人有腐蚀作用。 它不仅是对人有腐蚀、嗯、 海洋生物， 它对海洋生物其实也是有问题 的。嗯，就是它里边含了一种那个化学物质、 嗯、 它是对珊瑚是最有影响的。一滴、 嗯、 据说是一滴的那个防晒霜如果滴到海里，它就会影响一大片的珊瑚白化。 对， 所以我们以后可能慢慢的会看到这些珊瑚都死掉了，就我们可能会在近就我们浮潜的时候， 嗯， 可能会看到好多珊瑚是白色的。 对呀、 啊、嗯， 然后那个珊瑚其实都是已经死掉 的了，有影响的。 对， 嗯、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其实也有一些像环保型的防晒霜，也可以选用那样的。 嗯、是，就是那种希望的。防晒霜的厂商呢研制一种涂上这个防晒霜之后呢，珊瑚长得很欢脱的那种，就是往脸上涂了一个珊瑚的色料。 啊，其实 有防晒的功能，隔离霜。 其实用那个那叫什么椰子油、 哦， 就是取之于海岛嘛。 对对对， 其实也是防晒的，防止晒伤。 椰子油不是取之椰子吗？ 啊，对呀、啊，取之于海岛的嘛。 对啊， 嗯、 其实我们大半段的时间，上半段聊了就是、 嗯、 潜水的一些知识，以及我们心里边一些小小的问题哈。下半段要跟着我们的小雨，真的要去增加一些你去过的海岛啊，一个资源啊，怎么潜才能最舒服啊？ 是的。 然后合理的分配体力也很重要。我们下期频率有限啊，你说一天光泡在海里也不行，泡昏到哪、 啊、 那也不行，对不对？ 光泡着不行， 是不是？ 对， 所以说 你得下去。 很对，先下去。很多很多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事情，我们要问我们的小雨、 嗯、 哈。 是， 小雨来一趟不容易啊，人家下雨来到我们的节目， 真的 对对 真的特别感 谢，谢 谢 小雨啊。 嗯， 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好。 Sun's up, it's a little after 12. Make breakfast for myself.Else. People say, they say that it's just a phase. They tell me to act my age. Well, I am. On this perfect day, nothing's standing in my way. On this perfect day, when nothing's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喜欢旅行而且在喜欢旅行当中主题是跟海水有关的朋友们，锁定我们下半期的节目，这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跟道道，我也真的比道道更喜欢海。 对， 对吧，能感觉得出来。因为我每次休假的时候， 你都 基本会带着小孩去海岛。 是的， 自从有小孩之后，一开始玩沙子，之后呢可以在海边感受一下子，现在也可以带上泳镜去看看海底的世界了。他很开心，我也觉得很开心，对吧？当然了，说到泳镜啊，什么护耳啊，这都属于潜水的装备的问题。 对， 你如果享受一个非常棒的潜水这样一个过程的话，装备也是要提。 装备真的非常重要， 瞎买瞎穿吧，对不 对？ 对 的，对的。 小雨有没有问到一些潜水的初级爱好者说，小雨我要买什么装备？还没下去呢。 对，很多很多过来问我，就是刚要学去学潜水的人过来问我，哎，我要去学潜水，那个我都需要买些什么东西？ 也很直接，是不是？ 对，就他们，我知道他们很激动，就是，但是我建议呢，从省钱的，因为我是一个金牛座嘛，比较抠门儿，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你每年一年出去玩，可能潜水次数也很少，你而且还没学呢，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去，还没去呢就先把东西买了。因为我们去学潜水的时候，潜店它会提供你一套完整的装备。如果说你一定要买的话，你可以去买一个就是套脚的 脚 靴，不是脚蹼， 脚 蹼都不需要买， 脚靴 就是套脚的潜水袜吧，算是。因为脚蹼潜店会提供，但是可能大小不一样，或者是你穿的舒服不舒服，会磨脚。就是这个。然后像那个潜水镜，潜店都是可以提供的。比如说你是近视，如果你不习惯戴隐形眼镜潜水的话， 有度数的， 那其实潜店也是有度，也是会提供有度数的 墨镜一样。 对， 好， 所以如果有需求，可以直接跟你去的要去学的地方提这个要求。所以你可以两手空空的就去， 是的， 是的 ，OK 啦。 当然，有些朋友说我就喜欢自己专属的什么什么，你也可以买一些，但是不用买太多。 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如果一定要买的话，可以买个面镜。 对 对对对 对， 这 个面镜真的很重要。 对，像我这么小的脸，你的类似这种感觉，合适自己很重要。 对， 真的，像我这么方的脸，如果那个面镜不 方高，你不要说的方高， 对， 方糖。 对，如果一定要买的话，就建议大家买个面镜。 是的， 然后要买的话就买好的，就不要买那种很便宜， 对对对， 毕竟是你要去十几米、二十几米的地方。 因为你要贴合自己的脸，如果要是真的有一些缝隙不合适的话，会漏水。一旦那水进鼻子里，是你不用鼻子呼吸，但是你会很难受。 是的， 是 的，是 的， 对吧？我们在就商量了这个潜具、设备之后。咱在下海了，终于可以下海了哈！ 可以下了。 国内呢，咱们就不先说，因为国内的资源没有国外那么丰富了哈。 是。 我们直接去你经常去那片地方， 直接东南亚吧， 直接东南亚， 直奔东南亚， 直接东南亚吗？ 啊，可以啊，可以啊。首先，我先就说是，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就开始学潜水，我去哪儿？ 是啊， 对。其实我想说，就是先说去哪儿学潜水，其实并不重要。 哦。 重要的是你找的这个教练。 哦， 教练如果是一个好的老师，一定会教你很多好的东西 了。是的，是的。 但是就是如果说你一定要去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过去我说这边海底有好多好多自然生物，但是你学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呀。你还会第二，你可能对你光紧张了，你可能会第二次再想去这个地方，这样作为一个金牛座，性价比就不高了嘛。 对，没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稍微先学的时候选一些性价比高的地方，比如说像泰国的涛岛。 涛岛 它这个地方就是可能相对于其他什么苏梅啊这些地方，普吉这些地方会比较麻烦一点过去。 哦， 它需要先从国内坐飞机到曼谷，然后再车船联运到这个岛。 多长时间可以到涛岛？车 大概要一个晚，大巴车是一个晚上，因为 这么远 一个晚上，然后早上起来再坐那个船，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 哎呀，这真印证了一句话呀，路有知马力。 哎呀，日久见人心， 啊， 最好的风景全是最难到达的地方。 对，酒香不怕巷子深嘛。涛岛先很多年都是潜水的一个很圣地，就是学习潜水的一个圣地，所以想学潜水的人第一 去涛岛 都会了解到涛岛。 对， 泰国。 对，但是现在也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就是它可以直飞苏梅，再坐船到涛岛只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时 间，那 所以就比较方便，但是苏梅机票稍微贵一点。 那问题来了，苏梅也可以潜啊。 苏梅其实潜水也是去涛岛。 对，也是。原来是这样的。 它其实是从苏梅出海，然后到涛岛周边的一些潜点。 我还有个问题啊， 你问 苏梅岛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及这个岛啊，我就想我这个也没有太多时间去学这个潜水，我比如说我就住在苏梅的一些酒店，我吃饱了挺着个大肚子往前走个大概50米，正好是个海，它这个沿海前沿这片啊可以浮潜吗？那个资源 可以啊？ 你觉得小雨 可以的？ 有珊瑚和鱼吗？ 苏梅那边我其实没有太浮潜过，但是应该也是有这样的地方。 也可以满足大家一些简单的要求。 对， 我觉得 想体验一下都是没问题。 好的，好的。但是有些朋友就想去涛岛啊。 其实还是得去涛岛，因为我那次去泰国就真的很明显的体验。 没有啊。 如果要是人多的海滩， 没有， 你在近岸边真的是看不见的。你必须得坐着那个小船， 拖 开到很远的地方。 是的，是的，专门的这个几 day 这种感觉，一 day 拖完 day 拖那种的，对。 但是如果要是人少的地方是可以的，那个水特别的清，一低头就是海胆， 是海水啊，珊瑚啊，小鱼儿，对不对？ 对。 涛岛到底为什么是那么受欢迎？是因为真的有很多的海洋资源吗？还是教练众多？ 因为其实有的人一说涛岛，说涛岛的海水不是特别好。其实它是教学环境氛围比较好。 涛岛是个学院。 对，可以。涛岛它现在发展的就是有很多很多家潜水学校在那边， 你看看是不 是？ 所以它的叫 潜水学院。 对， 学不会不收费，报销王。报销王很浪费吗？ 潜水城。 对，所以就是它有一个世界潜水员基地的，就是。这个美誉嘛， 是的， 所以很多家五星级的，因为潜店也是跟那个酒店似的 合作的， 那个不是潜店也是跟那个 酒店 似的评星级 哦， 所以涛岛是有很多家五星的潜店。 五星什么样啊？ 五星其实就是它的评定标准，其实也是有一些综合的原因，主要也是有一些师资力量， 对， 还有一些教学质量，这些每年的考核之后给它评定的。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去涛岛，而且涛岛的价格是应该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亲切。 真的。 对的。 你就想啊，一天一夜才到还贵，谁去 啊？ 是啊，你说的还真有道理。 你说的是有的，可是人家那是那个培训基地啊， 五星级的。这样，如果到了涛岛的话，我跟道道我们两个人是需要找两个教练，还是一个教练就可以解决问题啊？ 一般是你去学的话是四个人，最多是4个人一个教练带你教。然后像涛岛这边是他的课有的是大课，比如说你前期看那个 录像的时候，他们都有正就是大教室，然后可能是十几个、二十几个人，如果人多的话， 浅笑、啊、 会一起一起看、嗯、看完了之后再分教练，把就是每几个学生分一个教练， 一对一也可以，一对二可以，一对三、一对四可以。 然后这个主要就是一个看你的需求，你是定的是一对一的那种 VIP 服务， 对， 还是你定的是上大家一起上团课？ 那 倒不会， 那你这大课也太大了吧。 周主任，你在吗？ 这个是不可能的， 一对四十教练都认不全。 不可能， 对这个最多应该是一对四， 对一对四， 最多也就是六个人。 是是是，大家记住了、啊， 不会太多人， 不要报一对四十的班哦。 对，一对四加两个插班生， 还是挂念的。 对对，然后涛岛这边可能相对海洋的，就是环境，你去这儿就是学完了之后，可能就不会在这儿去，因为它的海洋环境资源确实有限，它只是适合教学。 嗯，真的，他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潜教练，不在这儿潜，就换地方潜，这就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嘛。 不是啊，那你看蓝校技校 的，你肯定又出来点燃， 因为也没有那个光在济南就业呀，是不是？ 对对对，全世界 嘛， 像新西兰啊、澳大利亚啊都有。 因为它这个地方还是比相对于比较适合教学嘛。 当然。 对，你要是玩的话，可能就大家再去别的地方吧。 我们学成之后，那会我们早用了两年的时间学成，两年学成潜水，学完了之后，我们要去泰国这个部分有些地方可以潜、对吧？ 其实泰国也有很多 地方，对呀、啊， 像那个就是涛岛的对面的那个岸，从就是这是潮汐的那个岸，对，就是普吉皮皮那边， 皮皮岛， 对，皮皮岛，它那边也有很多很好的潜点，然后还有一个着重介绍的就是学完了。大概学完潜水了，你可能就不局限于从岸上去就岸潜，或者正常每天回来住酒店的那种潜水方式，你可能就会想 住船上。 对，住船上、然后最初级的一个差不多学完潜水可能二三十平气的经验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涛岛，不是在那个泰国选择斯米兰这个地方做船宿。 斯米兰 现在船宿就是对于初级的潜水员的船宿还比较普及。 期待啊，你二三十平做过之后，就是那个经验累积好了，就可以住在船上。 对，然后每天。 自己开船吗？ 啊，那 这个开船吓我一跳， 会迷路的。 不是开了一天没动，哎呀， 对， 在这儿 还不能想迷路，你还不会开。 对，就专业人去开，你是负责去感受。 对，感受你住在船上，其实船就相当于一个酒店。 你有没有住过？ 其实我住过，但是我没住过斯米兰的这边。 什么感觉？就住在船上，晚上的时候， 晚上真的很爽。 但是投镜去看是吗？看星星，不下去了啊。 也可以。 对呀， 晚上夜潜。 对呀。 但是夜潜没有特别黑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夕阳西下那会儿开始潜，然后上来的时候天就已经黑了， 对， 那会儿是最凉快的。 是的。 然后晚上住在船上的时候，就是最爽的，就是可以看星星，然后就是大海一望无际，就是一片漆黑。然后那种感觉，我觉得 挺吓人的， 挺吓人的。 我们想一想 啊，没有，有的人可能会喜欢吧。 恋人之间就有一个非常权威的船长 captain， 经验丰富哈，已经开了大半辈子船了啊，然后呢，什么都知道这边去。 注意，你开的是个乌篷船。 然后两个就是刚刚相爱不久的恋人，就在这个地方看看满天的星星，然后彼此因为海很大，船很小，就三个人。就彼此会依靠的凝聚力会更加的浓重一些， 对 不 对？ 对， 而且住在船上，其实一条船也不会有很多人，大家就会就这短短几天，因为大家除了潜水、吃饭啊，都是在一起， 对， 全部都是在一起。而且潜水这个东西很培养团队精神， 对， 不培养也不行啊，出事儿再他帮你，谁帮你 啊？对， 让那个张帮你啊。 所以潜完之后，一船人大家基本上就像是其乐融融，有点像家人了， 对， 会很亲切， 是。 但是斯米兰这个地方就是比较有点那个，怎么说？它是有关闭时间的，它是每年10月到次年5月开放。 哦， 然后 10月份到5月份， 对， 7个月， 对，只有7个月的时间。 哦，那些时间就你 要不好意思说错了，是11月到次年4月。 没关系，11月到次年4月份。大概这样一个区间。 对对，只有这几个月它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就是你。不在这个时间段，你还去不了，所以就有一点神秘感。 是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船宿，它的这个风格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船？然后它那房间设置会不会相对来说，因为我会想的多一些， 会比较简陋吗？ 它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船你就把它想象一个移动的酒店。 我的妈呀，这么高级。 对呀，它是有不同的船型，不同的船型有对应的不同的价格嘛。你如果说它也有简陋，比较简陋的船，它就相对于稍微便宜一点，可能相对于 快捷酒店。 对对，快捷酒店那样的，它也有那种五星级酒店的那种感觉，什么木质复古船呀，帆船呀，然后那种特别有 feel 的 船。 哎呀， 对呀、啊，就特别有感觉的那种，然后室内什么的也还就是装饰也都很有感觉， 还是有级别不同的， 级别不同， 就像你选酒店一样选船，其实、 嗯、 对。那如果要是比如说我不是为了去潜水、嗯、但我就想住这个船可以吗？ 其实可以，但是不建议、哦、真的很无聊。 是吗？ 因为像你如果说、哦、但是他像我知道斯米兰他那边、 啊、哎呀、嗯、早知道不来了、哦哎、 对、 哎、 我就特别想说，对啊，我就特别想如果白天在岸上玩，就是在岸上玩其他的部分、嗯、然后晚上如果要是订了这个船宿的话， 睡在船上， 对，我再过去，然后睡一宿，晚上看看星星，第二天我再下船， 可以吗？ 哦，其实斯米兰那边它对于普通游客就不是潜水的，它也有普通的那种游客船。 哦， 然后你可以去 这 样的，对， 不同的这个归类， 对对，它有不同的分类，就是你的玩法不一样。如果你要是就是为了潜水，那你就跟着、嗯、一定要跟着潜水的那这种船， 明白？ 然后如果你是啊，我不想潜水，我就想体验一下在船上住，然后去上那个 看看星星， 中间去斯米兰的一些小岛上岛玩一下、 嗯， 然后就可以去报那样的团， 很好。 哦， 大家可以分得很清楚、啊， 对对对， 就别花冤枉钱，对吧？ 对，要不然 一码是一码， 对，你要是去你不。潜水去一个潜水的船真的就是没 浪 挺浪费的，一个是也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嗯、你真的不知道干什么，因为它不会像就别的船一样我去靠个岛然后就让你停一下， 对对对对，是是 是 是， 对，你就在海上飘着、 嗯、 对， 问问一下就小雨、嗯、你潜过的这么多海洋资源当中、嗯、说第一位的海下漂亮，你会有一个自己的定夺吗？就最好看的一个。 哎呀，这个 都挺多是吧？ 对，挺多。我反正我 最近的 就是去的马代的船宿， 马尔代夫。 对，马尔代夫、哦、其实我去之前就是普通常规旅游去过马尔代夫，然后那个度假村也是有潜水的这个项目 啊， 然后也有浮潜嘛，就都去体验了一下，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当时都好多年前了，四年前吧， 嗯， 然后当时我还不太了解马尔代夫潜水的，然后我就觉得，我说马尔代夫有什么可潜的呀、 嗯、你会这样一个印象哈， 周边都没什么，因为我那边也是在度假村那边做了一次潜水的体验、 啊、 然后就是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珊瑚就是我像我说的，因为它是进那个、 啊、 酒店，所以都是死珊瑚、 啊、 然后就一些小鱼、 嗯、 当时看了好激动啊，但是现在想想，我觉得现在想想那个如果说作为潜水的话，我觉得就不太合适嘛、 啊、 所以当时我就一直不太认可马尔代夫还能潜水，就一直质疑、 嗯、 后来我是慢慢了解到这边船宿，然后跟着船走的， 哦，睡在船上， 对、 哦、 睡在船上，吃住都在船上，然后没有去上岛，就是没有就是很近的岛屿那边，然后就看到了好多，又有鲨鱼，又有那个曼塔， 哎呀， 各种的鱼， 哎呀， 好棒、啊、 就各种的大型的鱼类、 哦、你害怕吗？ 其实我不是就是挺远的，其实、 啊、 就不是很害怕、 哦 嗯、然后看见了，一般潜水员看见鲨鱼都会很兴奋，并不会就不会忘了害怕了。 是 我记得之前来过，我讲我去帕劳的时候、 啊、 不是怕那个鲨鱼吗、 啊、 然后后来就再也不怕了、 嗯、 对，有过一次经验之后就免疫了， 对 对对对， 然后看见都是很兴奋的、 嗯、 啊，有一次是夜潜的时候、 嗯、 就是鲨鱼就那个是曼塔，就慢慢从身边游过，特别特别大， 特别大， 真的挺大的， 多大大概？ 差不多估就是应该能有我这么大吧。 曼塔是个什么鱼来着？ 就是蝙蝠， 哦， 那样的，对， 就那个，那也挺大的， 对， 这不就球打圆过去， 哦，对， 那种嘴还得对吧？ 对， 哎呦，趴在浮粪身上。 对呀、啊，哦，它其实它没有攻击性， 它 有 什么攻击性？ 它脾气挺好的。 所有的海洋生物，只要你不惹它，它都不会搭理你。 是吧？ 嗯， 对， 嗯、 因为它看不见， 视力不好， 视力不好， 对，也是有一个这个原因。 嗯嗯。 了解哈，其实我们会打开这个潜水的世界的大门的时候需要勇气，但是也需要技巧和储备的。你如果真是一门心思想要去潜水，你什么都不会扑通跳进去，你只能也许就会大打折扣哈。再美的海洋资源也会因为你的惧怕，因为你的不熟练，影响你的行程。 对呀，就变得危险了。 是的。 哎，可是说到危险，就船速的时候，因为晚上是要住在船上，在海中央是吗？就不靠岸。 他是不靠岸，但是他船长会找到他适合停船的地方，他会抛锚会停。 对， 有的时候 肯定不会在水面上，是吧？ 对， 就不是在特别深的地方， 在沙漠上了。 对，在沙漠上， 对， 就是 应该 一般我们的抛锚不是都有个桩子，有个地面、陆地这个地方， 扔下去会那样。 应该是会停在，因为晚上我就睡着了。 对， 哎，那有没有说晚上真的赶上电闪雷鸣？ 啊，赶上了，我那次就是。 我可喜欢这样的天气了。 我可害怕了呀。 你没住过，你 没有感受，是不是？ 你没有 在海上的那种， 你要感受不一样 的感觉，什么感觉？ 就是他那个 我死。 你住的那个船其实也有讲究，像底层，因为我那次住的是底层嘛，然后上层它其实风景好，但是遇到风浪真的很尴尬。 对， 因为它那个船它是有那个叫什么，这个杠杆原理吧？ 是的， 它越在上面，它其实晃动越大。上次我们就碰到了那个叫什么暴风雨，然后电闪雷鸣，浪特别特别大，我是生被摇醒的，摇醒的那一刻我就不自主的有点反呕了，就恶心， 身体反应。 对，然后就是我上到上面的船舱， 怎么回事？ 就是因为他们船员会每天把餐厅就船舱的所有东西都放倒在地下，就是以防这样的。但是那天还是就算是放倒了，但是已经就不是那种整齐的，是一 片 狼藉，就像被打过结一样。 哎呦， 然后赶紧吃了一片那个晕船药。就船上他会都会有备用的嘛。 这个时候有没有人跑到了甲板上？ 会，因为甲板上会舒服一些，它比较透气嘛。然后后来等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交流的时候，就是住在船，就是甲板那层的，就是上面一点的那个， 那个房间的人就基本上他们就是翻滚着在睡觉。 我的天， 就像是那个炒锅里的炒菜一样。 刚刚我的预设是错误的，其实真的遇到暴风雨的天气一点浪漫都没有。 对， 真是没有浪漫，真的 就还 很恐怖哈， 挺就是挺难受 的。是 的，很难受。 不管怎么样呢，海洋就是非常的神秘，而且力量巨大。你们会看到很多的视频的拍摄，你会知道海洋的力量哈。 对， 当然了，在你了解海洋、了解自己、了解浮潜这个三个领域之后，你就可以比较好的打开浮潜之门，对不对？哎，这个世界那么大，世界地球很多都是海水， 70% 对吧？ 对 的面积都是海洋， 保护海洋资源，特别是珊瑚们， 对， 很重要。没有珊，有珊瑚才有鱼儿们， 对 吧？没有鱼儿们，那你浮潜个什么劲呢？ 是啊， 在家自己那个什么浴缸里浮潜一样，买几个什么盆景， 扎个猛子， 水桶， 整个火烈鸟，是不是？ 是吧？也许那个周星驰第二部《美人鱼》也是这么拍的。然后呢，这样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我们的小雨，谢谢小雨， 谢 谢小雨。下一站有没有目的地去浮潜的地方？ 下一站有可能去巴厘岛吧。 巴厘岛，明天就巴厘岛、普吉岛啊、皮皮岛等等的 各种岛。 我们呢就是岛中央，是吧？听歌算了，是吧？ 对， 谢谢小雨的推荐啊，也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可以对浮潜有个比较系统的了解和认识哈。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OK， 谢谢。 And now the purple dusk of twilight time steals across the meadows of my heart. High up in the sky, the little stars climb, always reminding me that we're apart. You wander down the lane and far away, leaving me a song that will not die.

那时候因为距离的缘故，他们的感情也慢慢淡了许多。有时候两个人一天会很有默契地不联系对方，以致最后两个人都不想这样拖拉下去，和平分手。原本这是一段感情最好的结束方式，你不欠我，我也不欠你。可是后来永琪因为工作调度回到原本生活的城市，在这里永琪的朋友不多，他想起了小丽，于是又重新联系他。小丽知道永琪回来之后，见面约吃饭，后来还帮永琪搬家。在小丽的想法里很简单，做不成恋人也可以做朋友，能帮就帮。可是有时候人很奇怪，不见还好，一旦见面了，就会发现自己其实从来都没有放下过对方。永琪就是这样，可能是因为自己在一个城市里寂寞，就把那种孤独误以为是爱。可能是因为突然见到小丽，以前一切的回忆汹涌而至，到无法控制。也可能小丽一直还在他心里，从来就没有忘记。无论怎样，永琪想跟小丽回到过去，回到异地前相爱的日子。他经常会留意小丽的微博和朋友圈的更新，留意她的新动态。有时候小丽会转发一些比较伤感的微博，永琪便会不自觉地带入角色，以为小丽是在怀念以前的感情，暗暗自喜。每到周末，永琪也会很殷勤地约小丽出来吃饭看电影。几个月过后，小丽从一开始的愿意，到后来找借口推脱。对于永琪来说，他不断地制造机会重新在一起，然而对于小丽来说，只不过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对待永琪。直到那次永琪在翻小丽微博的时候，发现有一位女生喜欢在小丽微博下留言，言语间还格外暧昧。第六感告诉她，他们之间一定有朋友外的关系。果不其然，在那个女生的每一条微博下都有小丽的留言，甚至还有亲密的合照，俨然一对正在恋爱中的情侣。永琪忍不住给小丽打电话，他抑制着内心的难过，一开口就问她，你现在是有女朋友了吗？小丽沉默了一会儿说，嗯，是的，前两个星期在一起的。你不要误会，我是在跟你分手很久后才和他一起的。永琪听到之后还想说点什么，但好像什么也不必说，回复了那句格外违心的话，祝你幸福。原来一切只不过是自己还在念旧，自导自演的一场独角戏罢了。在小丽的新生活里，自己才是那位第三者，一直打扰着对方。自那天以后，永琪再也没有找过小丽。念旧的人最容易受伤，喜欢拿余生来等一句别来无恙。然而你再等，希望这段感情再续篇章，而他却把回忆冷藏在心，早已离场。你对于他来说，顶多就是一位老朋友罢了。记得在《月亮和六便士》里，看到主人公弃家出走， 到巴黎去追求绘画的理想时，狠心地抛下了家中的妻儿。原以为这位守旧的家庭主妇会崩溃，可却让我另眼相待。他在短时间内便接受了现实。用作者的话来说，无论他心里委屈多大，他都没有显露出来。接下来的日子，他自己开了一家事务所，慢慢地得到身边甚至社会上的认可。在那个被抛弃是一件头等大事的年代，他却并没有用别人对他的怜悯而获得人们的可怜，而是从原本在别人眼中是被抛弃的女人，到最后成为被看得起的女人。这段咬紧牙关的过程，我看到她作为一个女人该有的果断。我无法想象，如果她一直念旧，一直心心念念等着丈夫回头是岸，日子会过得多悲哀。而对于对方来说，在外几乎都没有怀念过他半点好，更没有后悔离开过那个家。他忘了你很久，而你也要做到不再念旧。那么重新开始你的生活，才是一个人失恋后最好的状态。余生的几十年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恰好够你放下过去，从头再来。我知道过去很难忘，但我们当下的时日才更珍贵啊。没什么大不了，谁还不是在人生的分分合合之间更懂得了生活呢？什么都不想做，也不去想。 不是一种幸运。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爱情中，你觉得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忘记一个人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蒋同学的网友。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一条新闻，说地铁上一个20多岁的女孩，自从上车以后就一直照镜子抹粉补妆，分外仔细地描眉梳头画眼，也不顾旁人异样的眼光。大家都以为她大概是要去相亲。补完妆之后，她从包里拿出一个鲜艳的大红色请帖，请帖上有一张新婚夫妇的照片。她看了好一会儿，没忍住戴着耳机就哭了出来。下车的时候，他吸了吸鼻子，拿出手机解锁看时间，手机的屏保是请帖照片里的新郎。我猜想他本来应该是想以最美的样子去参加男孩的婚礼吧，想证明给他看自己已经放下了，想跟他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想让他知道那些没有他在身边的日子里自己也过得挺好的。可是在没有他在的后来里，你真的过得好吗？你真的放下了吗？你总说你忘了，可你为什么总是反复翻看两个人几百页的聊天记录？为什么经常点开他的社交平台，刷着他的日常？为什么看他爱看的电影，听他爱听的歌？你也以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可再看到那个人的时候，只看一眼，你笑着笑着就哭了。唯一能做的就是自顾自地安慰自己说，没事的，会放下的，会忘记的，会好起来的。然而事实是，你放不下，忘不掉，也好不了。我曾经在微博上看过一句话说，每一个嘴上说着不想谈恋爱的人，不过是因为心里藏着一个忘不了又放不下的人。对这句话简直不能再认同。大家都说忘记一个人的办法是新欢和时间，其实道理谁都懂，也不是没有努力适应后来没有他在的日子，只是再看到他朋友圈更新的时候，心里还是像被针刺过一样。再看到他生活中并没有任何关于自己的时候，还是无法相信你们已经分开了那么久。再看到街边成双成对的情侣牵手逛街时，还会想着过往你们也是这么甜蜜恩爱的。你也不是不想谈恋爱，也不是没有尝试过给其他男孩机会，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牵着他的手，却没有小鹿乱撞的感觉。听着那些甜言蜜语，心里却总是厌倦。手机收到信息提醒，打开，看到不是他发来的，瞬间就失去了聊天的欲望。你说，你也知道人会变，感情会淡，也不指望你爱的人能一直陪在你身边。但每当想起他真的真的已经离开了你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偷偷的难过了许久。别人问你怎么还没放下那个人的时候，你总说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但只有你心里清楚，不是时间不够长，也不是新欢不够好，是你自己舍不得。有时候不得不承认，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人，他是爱而不得的遗憾，是无疾而终的错过，是除了分开以外的别无选择。他在你心里总是占据着一个角落，但跟你的生活却再也没有关系了。我曾经也有过一个以为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人，我害怕看到他的朋友圈，害怕路过曾经跟他逛过的街，也害怕朋友无意中提起关于他的现状。我既渴望知道他的消息，又害怕他的快乐与我无关。后来在反复哭过、崩溃过之后，我的生活除了想念他，也开始学会找其他的事情去做。我学会了花时间享受旅行，会报名健身，会认真对待工作。我变得越来越忙的时候，他的身影在我的脑袋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我终于学会拥抱新生活，学会和过去那个迟迟不愿释怀的自己握手言和。那一刻我终于明白，那些无法彻底放下的感情，大多是因为遗憾，所以才耿耿于怀。但遗憾终究是遗憾，那个所谓忘不了也放不下的人，就像是你成长的时候突然摔了一跤，虽然很疼，虽然会受伤，但你还是要站起来，拍拍屁股继续往前。毕竟人生的路还很长。我一直很喜欢的一句话分享给大家，叫我什么也没忘，但有些事儿只适合收藏。所以从今天开始，那些忘不掉的人，放不下的回忆，好不了的伤疤，就通通收藏起来，别再去想了，好吗？你应该去过更长更好的人生。 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

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天气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23号夜间到25号会有明显的降水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了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那就是在爱情中，你觉得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忘记一个人呢？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菠萝油的网友。我只想谈一次恋爱，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那种。去年我在公司的周年庆上认识了某 BAT 的一个姑娘，叫索兰，很漂亮，互加了微信。由于双方都是喜欢养猫的人，很快就熟络了起来。女生总是情感丰富的动物，从猫开始聊的话题也能扯到恋爱上。怪我也有个偏见，我以为一般20几岁的漂亮女生都有那么2到3段感情经历了，至少有一段吧。有次和索兰提到我男朋友，他说哈哈你真幸福，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我挺惊讶的，说你没有谈恋爱过吗？他说没有，唯一一次是没见面的网恋，不知道算不算。我的八卦好奇心蹭蹭往上涨，这么漂亮优秀的女孩怎么没有恋爱过呢？索兰说她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比起欢聚更喜欢独处，因为这样的性格让男生觉得她高冷不好接触。而她自己呢，也有着自己的一份坚守。索兰觉得爱情非常神圣，她希望谈一次就谈一次，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感情。说真的，当我听到她这么说，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太单纯了，现在居然还有人抱着这么古老的观点。过了一会儿再想，觉得真好，还有人有着这么美好的期望。因为怀抱着这份期望，他对待感情的态度十分谨慎。唯一的一次是网恋，彼此未见过，在文字的交流中 他感受到了甜蜜和喜悦。网恋持续了半年，他感到很幸福。他想，也许这个男人就是那个白首不相离的人。在男人生日那天，索兰鼓足了勇气决定去找他，为了给他惊喜，一直没告诉他。当时的索兰还没什么钱，买了12个小时的硬座去了他的城市。他想在他生日那天告诉他，他想一直和他在一起。晚上10点，索兰到了。敲开他家门的那一刹那，索兰幻想了无数种第一次相遇的场景。他是惊喜到说不出话来，还是轻轻地搂住他，摸他的额头，甚至他会激动地抱起他转了一圈。他打开了门，你是一个陌生的年轻女生开了门。索兰愣了一下，谁啊？索兰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是他。我一直以为这是电视剧才有的画面，但有时候现实真的比电视剧还要狗血。后来他和索兰解释说，前女友这几天来家里找他了，想陪他过个生日。那天索兰一个人在宾馆睡了，第二天一个人又坐了回来。后来和朋友出去旅游，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走出来。无法想象索兰当晚有多痛苦，有多无助。对于一直怀抱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他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当他好不容易踏出这一步去接纳那一个白首不相离的人时，现实却给他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但欣慰的是，索兰最后和我说，他依然相信爱情，依然想去寻找那一个白首不相离的人。有一些人对待爱情的态度真心让人钦佩，即便受了伤也依然相信爱情，坚守着自己的原则。索兰作为一个独立优秀的女性，感情中宁缺毋滥，绝不将就。其实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想着我随便找一个人凑合过就可以了，因为你是在用一种很不讲究的心态去做了这辈子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再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谈恋爱啊？他能坚定地说，因为我要找就找一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人。真酷。如果你曾遇到过一个让你掏心掏肺的人，那后来的人都将成为将就。可我不想将就。我以前的大学同学阿哲，从我认识他开始到现在已经6年没谈过恋爱了。阿哲性格开朗，才艺也多，追他的女生不少。我们曾一度怀疑阿哲是不是不近女色，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曾经有个特别好的女朋友，是他初中同学。他们谈了5年，最后分手了。恋爱5年，阿哲说最初分开的感觉是极度痛苦的，曾经以为那个人就是一辈子，突然一下就把你打回现实，喝酒痛哭、压抑、发呆，最后只剩下无所适从又无可奈何。 青春是最难忘的，恰恰都有它。你的习惯，你的思维，甚至于回忆，都有它的存在。他说当决定彻底分开的那一刻，他想过删朋友圈，拉黑，删除所有的照片，把他们有过的记忆的东西都藏起来。可是只要阿哲一回到老家，那座城市所有地方就都是他的影子。那条路，那个第一次告白的地方，那条总去逛的街，还有他喜欢吃的东西，就连躺在家里的床上，还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多少个夜晚都会给他发微信道晚安。后来即便有不少女生喜欢阿哲，他也觉得他们都很不错，可是却一直没法彻底忘掉他。阿哲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如果他还在会怎么样。我一直没去问为什么分手，我知道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走到这一步的。只是现在阿哲也不想伤害别的女生，也不想将就自己。余春娇说过，我一直想要逃离张志明，结果我发现我变成了另一个张志明。是的，你可以忘掉这个人，但你的身体忘不掉。我害怕最后我们老死不相往来，就连朋友都做不成了。昨天我朋友安琪来我家玩，一坐到沙发就和一男生发微信，不知道他这是来找我的，还是找个地儿坐下来聊天的。抱着手机的他和我聊天，全程心不在焉。我开玩笑说，你不会喜欢他吧？你抱着手机傻笑个不停。他突然抬起头叹口气说，唉，就算喜欢也不想在一起。我说啊，不在一起干嘛？看着他结婚生子啊。他突然正经起来问我，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你还没有谈恋爱就想着以后分手了怎么办？我说我也会想过啊，但我想的更多的还是在一起怎么更开心。他说我现在遇到喜欢的男生的时候，我宁愿和他们做朋友，也不想成为恋人，因为我害怕以后老死不相往来，就连朋友都做不成了。生的时候，我宁愿和他们做朋友，也不想成为恋人，因为我害怕以后老死不相往来，就连朋友都做不成了。3年前，安琪男朋友和她大吵后分手，我想这在安琪的心里是个结，到现在还没化解开来，甚至让她产生了恋爱恐惧症。安琪说他们以前是非常合得来的一对，可以谈天说地，后来上升到恋人，面对结婚等事情就不再那么单纯简单了。你可以不对你朋友妥协迁就，但恋人要长久相处，就要知己知彼，互相理解。一旦谈崩了，很少有人真的能心平气和地再做朋友。现在的安琪在经历过这些事情以后，对恋爱产生一种害怕不信任的感觉，可以快乐的聊天，但害怕陷入恋人状态，害怕关系的确立，担心一旦确立了关系以后，既往的感情就一去不返，害怕没有永恒，也受不了分手的失去。我明白，心不动则不痛嘛。安琪说我宁愿谁也不爱，我受不了两个曾经奋不顾身的心甘情愿为对方付出一切的人变成仇人、敌人、陌生人。我发现每个不想谈恋爱的人都有一些各自的原因，有的是他们有忘不掉的人，有的是心中对爱情有坚守，有的害怕恋爱会分手，有的单纯喜欢自由，还有自卑害羞的，原因很多。 谈恋爱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儿。如果你觉得谈了还没有你现在一个人好，甚至还会带来更多的烦恼，那就不要谈。不如先沉淀好自己的内心，趁对方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让自己更优秀。宁愿等等，也不要试试看。有人说，我可以在出门的时候将就穿一双和衣服不太搭的鞋，也可以在最饿的时候将就着吃一袋平时讨厌的方便面。唯独爱情，我不想将就。何以笙箫默里有一句，这世上必有一个人会与你不离不弃，荣辱与共。如果现在还没有，那是你没有找到，不够幸运，而不是他不存在。愿所有不想谈恋爱的人都能找到一个与你相爱直到永远的人。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爱情中，你觉得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忘记一个人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看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老 A 的网友。我手机内存又满了，昨天迫不得已清理手机相册的时候，发现有好几百张聊天截图。我边删边把截图又看了一遍，那种感觉说不出来，好像他还在我身边。 Coco 给我发来这么一段话，我回复他说，我以前也有截图的习惯，开心的感动的，别人不经意给我发来的一句话戳到我心的时候，我就会下意识的截图保存到手机里。我不爱删聊天记录，也不爱删手机相册，就算是换新手机，也会把图片重新备份到新的手机上。 Coco 说，每次都是这样，所以手机内存就总是不够用，不到迫不得已要清理的时候，我也不会去删除。那天正好删图片的时候，翻到以前我和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很多聊天记录，我们有很多有意思的对话，也去过很多地方旅行，拍过很多合照。我边看边笑，笑着笑着就哭了。那些嘴上说要忘记的，手机都替我记得。很多记忆都在随着时间慢慢远去，你离开我的时候，我满个心思都是你给过的伤害。然后日积月累，慢慢的我以为我忘记你了，可是我忘了，手机却替我记得。才突然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都说聊天记录是不能截图的，因为当你走后，我一个人看这些的时候实在是太心酸了。不知道你还记得我们都去过哪些城市吗？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最喜欢催我早点睡觉说晚安呢？不知道你还留没留着那些我们拍过的照片？不知道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如今你还会唱吗？不知道离开我以后，你有没有更快乐？我有个朋友，大学学的是摄影，毕业以后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很喜欢和女朋友一起去旅行，女朋友是他镜头下唯一的模特。可是后来他们分手了，女生比他大两岁， 家里人催着该结婚了，可男生的事业才刚起步，婚姻和事业不能兼得。女生走的时候说，我和你看过很多的风景，拍过很多的照片，去过很多的城市，吃过很多的美食，遗憾的是以后我不能陪你去了，你一个人好好保重。朋友说祝你幸福，就放了手。往后的旅行中，背上背包自己一个人重新上路。他给我们看他新去的城市，看他旅游新拍的照片，只是没有了女主角的照片，空荡荡的有些孤单。朋友说，我一个人看过了这么多的风景，也有很多地方让我流连忘返。我曾以为他也是一个我路过的风景，过了就算了。可是再去拍照片的时候，我找不到其他女孩做我镜头下的女主角了。习惯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习惯了就不想换了。我以为对他而言，失恋的意义不过是两个人一起出发的旅行变成自己一个人走走停停，但对于一个摄影师来说，失去了女主角就再也拍不出可以打动人心的照片。后来朋友工作室停业整顿了好一阵时间，有人问他，不就是失恋了至于吗？再给镜头找一个新的女主角不就好了吗？他叹气，全世界我只想要她做我的女主角。很多的事儿都是这样，你以为自己忘记了，以为自己不在乎了，可是那些拍过的照片都还在，照片都删了，可是回忆也还在。你以为自己可以找个人来代替，最后才发现全世界你只想让他做你的 Mr. Right。 微博上有个段子说，最催泪的东西就是聊天记录，你会亲眼见证一个人变心的过程。不要再养成截图的习惯了，因为等那个给过你温柔的人不再给你拥抱的时候，那些截图里的字眼都没有了温度，像一个冰块，让人心寒。我之前也是一个很喜欢拍照和截图的人，恋爱的时候习惯在男朋友说了一句特别暖心的话时截图保存下来，和他去的某个地方也一定要牵手拍个照片。而那些甜蜜在两个人分开之后就成了不能言说的伤口。有时候晚上失眠，在刷新完所有社交软件的新动态以后，就习惯去翻以前的老照片，才发现原来生活中曾经给过自己温暖的人，如今已经很久没有再说过一句话。那个说会一辈子都在我不开心的时候陪着我的朋友，如今已经很久没有再通过电话。那个说会娶我的人，如今已经拉黑了所有联系方式。人吧，总有怀旧的那一面，总有记录美好的习惯，然而回忆总是跟不上现实的脚步。翻了翻照片和聊天记录才发现，曾经说过不离不弃的人现在已经都不在自己身边。我以为我早就已经忘记了我是如何爱过你，可是手机却知道我所有的秘密。输入法总是习惯在我输入首字母以后打出你的名字，换新手机同步数据之后恢复的相册总是有你的影子，就连解锁的密码也总是记得你的生日。希望你不要再哭着删掉那些截图和照片，